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02章，隐私。 第一天晚上，袁子峰打算住宿舍。洗完澡出来，周春居然已经在床上躺着了，身上一股烧烤味儿都没掉呢。赵熙拿了毛巾起身。 哎，洗完了，那我去了。 啊，哎，那个，他不洗啊？ 洗啥呀？昨个刚刚刷完，洗那么勤快，你俩洁癖呀？ 赵熙笑了笑没说话，跟袁子峰招呼一声就进了卫生间了。你别臭着我们就行。周春有点尴尬的挠挠后脑勺，迟疑了一瞬才开口， 那我待会儿再洗洗。 话虽如此，可他洗的是个战斗澡啊，刚进去没三分钟就出来了，这速度快得令人发指啊。袁子峰坐在床上看了会儿书，到整九点了才给李琴书发了条信息。李琴书居然主动打电话过来了。袁子峰本来瘫坐在床上，一下坐起来了，速度快得把刚出浴室的周春惊了一跳。 嘛呢啊，大兄弟？ 喂？ 在宿舍。 李琴书那边的声音有点嘈杂，他好像在走路，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这才继续问道： 今天第一天适应的怎么样？寝室的同学好相处吗？ 袁子峰没忍住勾了勾嘴角，漫不经心的：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这话呀，特别像谢廖东他妈问他的话。今儿个他一直在群里跟我们直播他妈的关心来着。 是吗？我有这么啰嗦？ 你虽然说的不多，但句句是精华呀，每一句都精准无比的卡在谢廖东他妈啰嗦的那个点上，每一句话都精确无比的表达了他那个意思。 哎，子峰，我发现你现在话越来越多了呀。 李琴书顿了顿后突然来了一句： 你有点像话痨发展的趋势。最开始你跟我见的时候啊，巴不得天天扬着脑袋一句话都不说，你还记得吗？ 袁子峰一时间有点哑口无言。 你们室友知道你话痨的一面吗？ 哎，我不想说话。李琴书真心实意地笑了。 行，你在寝室里啊，好好跟室友相处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给我打电话。 你又要去忙了？ 是，明天有一场签售，场地突然出了点问题，跟个明星撞了，怕人数太多太拥挤导致出现事故，所以我们紧急商量一下要不要换个地方。 那你忙呗。他刚一把电话撂下，那边八卦体周春就开口问道： 女朋友啊？ 算是吧。 哎呦，可惜喽，多好的一大帅哥，名草有主了已经。袁哥多冷酷一人呐，刚脸上都笑开花了都。 袁子峰动作一顿，没忍住抬起手摸了一把自己嘴角，居然是弯着的。他脸色一顿，立马把嘴角撇下去，阻止了自己这表情。袁子峰掀开被子遮住自己的腿躺下去，他打开微信，却又没忍住给李琴书发了个表情包过去。没想到过了有十来分钟，李琴书居然抓住空回了他一个表情包，让他好好休息。袁子峰笑了笑： 他跟谢廖东、林天宇他们有个高中群，这时候群里聊得炸开锅了，都在讨论刚开学自个儿这学校怎么样，美女多不多，室友奇不奇葩。林天宇没怎么说话，谢廖东这话痨却一阵一阵的，他学校的基本情况全群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了。他自个儿聊完自家的事儿，又来私聊袁子峰，询问他的情况。袁子峰懒得打字，直接语音道：“一切挺好。” 李琴书回来了吗？改天约着一起去吃个饭呗。 袁子峰这次想起来，李琴书交给他的任务还没完成呢，那小屋子里的东西都还堆着呢。嘿，有免费劳动力，他反正不用白不用啊。于是点了点头的，没回，不过有点事儿需要你帮忙。 啥事儿？ 改天去给李琴书家里收拾一下。谢廖东干脆的答应了。袁子峰不再回复，他过了会儿反倒又主动的询问袁子峰： 哎，对了，你这段时间一直跟在李琴书那边，就没发生点什么？ 袁子峰扫了眼寝室其他人，顿了顿，选择了打字回复。切，能发生什么事儿？ 哥，孤男寡男共处一室啊， 很纯洁。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聊聊。这样吧，这周末我跟你去收拾东西，我们俩顺便聊聊。 袁子峰觉得谢廖东突然正经的样子挺逗的，他回了个 OK 就没再看消息了。宿舍晚上11点整准时熄灯，周春睡得跟头猪似的，赵熙却一直在玩手机，不知道在玩些什么。不过袁子峰看他笑得挺乐呵的，估计也是有女朋友的。大学第一个晚上，袁子峰就这么平凡无常地度过去了。如果没有李琴书，他估计会更加的无聊。他晚上甚至做了个梦，他梦到之前跟李琴书待在一起时，李琴书冲他笑的样子。醒来的时候发现尴尬了，急忙冲到厕所想洗个热水澡，结果厕所居然晚上停水。袁子峰硬生生在厕所待了有半个钟头才敢出来，没想到刚一推开门，就看到赵熙站在门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袁子峰差点吓没了，他往外迈了一步，赵熙用气音说道： 你睡觉说梦话了。 袁子峰步伐一顿， 喊了个李琴书的人名。 他嘴角一抽，眉头一皱，压低声音非常冷酷地说道：我女朋友不行。 理解理解，异地恋嘛，总是要想的睡不着的。 赵熙的视线从他下半身不经意地扫过去，又抬起眼若有所思地开口道： 这个也理解理解。 哎，好吧，袁子峰无言以对。所以说啊，住集体宿舍就这点不好啊，根本没有任何的隐私啊。袁子峰感觉尴尬的快飞起来了。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